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谈谈设计模式。设计模式是人们为软件开发中相同表征的问题抽象出的可重复利用的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设计模式已经代表了一些特定情况的最佳实践，同时也起到了软件工程师之间沟通的行话作用。理解和掌握典型的设计模式，有利于我们提高沟通设计的效率和质量。我今天要问你的问题是，谈谈你知道的设计模式，请动手实现单例模式。Spring 等框架中使用了哪些模式？大致按照模式的应用目标分类，设计模式可以分为创建型模式、结构型模式和行为型模式。创建型模式是对对象创建过程的各种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总结，包括各种工厂模式、单例模式、构建器模式、原型模式。结构型模式是针对软件设计结构的总结，关注于类、对象继承、组合方式的实践经验。常见的结构型模式包括桥接模式、适配器模式、装饰者模式、代理模式、组合模式、外观模式、响源模式等。行为型模式是从类或对象之间交互、职责划分等角度总结的模式。比较常见的行为型模式有策略模式、解释器模式、命令模式、观察者模式、迭代器模式、模板方法模式、访问者模式。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考察你对设计模式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更多相关内容，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链接。我建议可以在回答时适当的举些例子，更加清晰地说明典型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典型使用场景是怎样的。这里举个 Java 基础类库中的例子供你参考。首先，专栏第11讲刚介绍过 I/O 框架。我们知道 Input Stream 是一个抽象类，标准类库中提供了 File Input Stream、Byte Array Input Stream 等各种不同的子类，分别从不同角度对 Input Stream 进行了功能扩展。这是典型的装饰器模式应用案例。识别装饰器模式可以通过识别类设计特征来进行判断，也就是其类构造函数以相同的抽象类或者接口为输入参数。因为装饰器模式本质上是包装同类型实例，我们对目标对象的调用往往会通过包装类覆盖过的方法迂回调用被包装的实例，这就可以很自然地实现增加额外逻辑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的装饰。例如 Buffered Input Stream 经过包装，为输入流过程增加缓存，类似这种装饰器还可以多次嵌套，不断地增加不同层次的功能。我在文稿中的类图里简单总结了 Input Stream 的装饰模式实践。接下来再看第二个例子，创建型模式，尤其是工厂模式，在我们的代码中随处可见。我举个相对不同的 API 设计实践，比如 JDK 最新版本中 HTTP to Client API 文稿中这段代码创建 HTTP Request 的过程就是典型的构建器模式，通常会被实现成 Fluent 风格的 API， 也有人叫它方法链。使用构建器模式可以比较优雅地解决构建复杂对象的麻烦，这里的复杂是指类似需要输入的参数组合较多。如果用构造函数，我们往往需要为每一种可能的输入参数组合实现相应的构造函数，一系列复杂的构造函数会让代码阅读性和可维护性变得很差。上面的分析呢，也进一步反映了创建型模式的初衷，即将对象创建过程单独抽象出来，从结构上把对象使用逻辑和创建逻辑相互独立，隐藏对象实例的细节，进而为使用者实现了更加规范统一的逻辑。更进一步进行设计模式考察，面试官可能会希望你写一个典型的设计模式实践。这虽然看似简单，但即使是最简单的实例，也能够综合考察代码基本功。还会考察典型的设计模式使用，尤其是结合标准库或者主流开源框架，考察你对业界良好实践的掌握程度。在面试时，如果恰好问到你不熟悉的模式，你可以稍微引导一下，比如介绍你在产品中使用了什么自己相对熟悉的模式，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它们的优点和缺点等。下面我会针对前面两点结合代码实例进行分析。我们来实现一个日常非常熟悉的单例设计模式，看起来似乎很简单，那么文稿中这个样例符合基本需求吗？是不是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呢？原来 Java 会自动为没有明确声明构造函数的类定义一个 public 的无参数的构造函数，所以上面的例子并不能保证额外的对象不被创建出来，别人完全可以直接 new singleton，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不错，可以为单例定一个 private 的构造函数，这样还有什么改进的余地吗？专栏第10讲介绍 concurrent hash map 时， 提到过标准类库中很多地方使用懒加载，改善初始内存开销，单例同样适用。文稿中的代码是修正后的改进版本。这个实现在单线程环境不存在问题，但是如果处于并发场景，就需要考虑线程安全了。最熟悉的就莫过于双检索，其要点在于这里的 volatile 能够提供可见性，以及保证 get instance 返回的是初始化完全的对象。在同步之前进行 null 检查，以尽量避免进入相对昂贵的同步块，直接在 class 级别进行同步，保证线程安全的类方法调用。在文稿这段代码中，争论较多的是 volatile 修饰静态变量。当 singleton 类本身有多个成员变量时，需要保证初始化过程完成后才能被 get 到。在现代 Java 中，内存排序模型已经非常完善，通过 volatile 的 write 或者 read 能够保证所谓的 happen before， 也就是避免常被提到的指令重排。换句话说，构造对象的 store 指令能够被保证一定在 volatile read 之前。当然，也有一些人推荐利用内部类持有静态对象的方式实现，其理论依据呢是对象初始化过程中隐含的初始化锁，这种和前面的双检索实现都能保证线程安全，不过语法稍显晦涩，未必有特别的优势。所以可以看出，即使是看似最简单的单例模式，在增加各种高标准需求之后，同样需要非常多的实现考量。上面呢是比较学究的考察，其实实践中未必需要如此复杂。如果我们看 Java 核心类库自己的简单实例，比如 java.lang.runtime，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使用复杂的双检索之类。静态实例被声明为 final， 这是被通常实践忽略的，一定程度保证了实例不被篡改，也有有限的保证执行顺序的余地。这段代码请点击文稿查看。前面说了不少代码实践，下面一起来简要看看主流开源框架如 Spring 等如何在 API 设计中使用设计模式。你至少要有个大体的印象，如 Bean Factory 和 Application Context 应用了工厂模式。在 Bean 的创建中， Spring 也为不同 Scope 定义的对象提供了单例和原型等模式实现。我在专栏第六讲介绍的 AOP 领域则是使用了代理模式、装饰器模式、适配器模式等。各种事件监听器是观察者模式的典型应用，类似 JDBC Template 等则是应用了模板模式。今天我与你回顾了设计模式的分类和主要类型，并从 Java 核心类库、开源框架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其采用的模式，并结合单例的不同实现，分析了如何实现符合线程安全等需求的单例，希望可以对你的工程实践有所帮助。另外呢，我想最后补充的是，设计模式也不是银弹，要避免滥用或者过度设计。关于设计模式，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你可以思考一下，在业务代码中经常发现大量 XX facade， 外观模式是解决什么问题，适用于什么场景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